好，现在是2025、2026年的4月1号早上8:11，我是赵成怀，我是此次的警告说家暴的受害人。那我因为知道我自己的身心状态如何，如果要当下在去西昆派出所找警员做报案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一定会，可能会又是创伤，压力症候群复发，又进入那个状态，我就会很难去具体很清楚的交代说，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而我才需要来进行家暴报案。好，现在我开始讲了，一分开始。在3月13号那一天，我知道我母亲她差不多要回来了，因为我母亲在那一周的前一个礼拜五，她因为好像是得肺炎而住院，然后呢，她的状态我都知道，然后，我的那个姐姐赵婉莹呢？他就跟着我妈妈回来，然后判断大约是下午3点还4点多吧，然后他明知道我有跟他明确讲说，因为他的敲门不是一般人的敲门模式。我现在以敲击我所在的办公桌木桌为例，一般人的敲门大概是这样，他不是，他是这样，但是你要想象是他在敲门，是这样子很大力的敲，然后就喊说赵成欢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你出来。但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直接连接到我小时候7岁，白小燕命案最杀，白小燕被杀害那一年，我同时被我父亲家暴了。那一次家暴是最惨，连警察都有来，然后来的是树林镇城街派出所。如果硬要查资料的话，还可以查到那一笔。总之而言之，我知道他触发了我的身体有所谓的战或逃反应，我就跟我的那一位包姐赵婉莹，她大我11岁，我现在35岁，她就是46岁。然后呢，我在干嘛？然后我有跟她说，姐姐。你那个，因为你的敲门和喊我的方式已经触发了我的创伤反应了，所以可以求求你，我们有话。其实我们真的也没有太多说话啦，就是这辈子你是怎样利用我们和看我们，我都很清楚的。然后可以的话，可以请你。用赖留言吗？除非你又把我封锁掉了。然后，其实真的，人会有一些欲望去保护自己的大脑，真的是。我很努力的就想，我只想得到片面的，这是一下，这真的只剩下片面的。我记得，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他开始就是很生气的撞门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然后我好几次的要求说不要侵入我的房间和破坏我的自我界限，就是拜托你们不要一直这样子破坏我，就因为我是你们家最小的小孩，我就得被迫接受这样子对待嘛。然后，反正我大姐也不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她有一度推开门，就是 好像我有听到说他对我妈妈大吼，把那个他房间的钥匙拿过来。我才马上紧张到是，我原本想到好像应该打报警电话，但是我手指抖到是手机又掉了，然后就看到门开始就蹦蹦。我当下只好赶快拿我的钢琴，房间我有一台钢琴，然后我的放衣服的五斗柜，还有我的我的床，对，我的床去抵挡，然后就是在接着大概在下午3:30的左右时间，我就打电话报警了，说我姐姐正在打算攻击我，我有生命危险。因为在他一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知道那也许是一个误事，但是我看到的就有如我7岁被家暴，那时候我爸爸找我躲在房子里面，我爸爸从1楼上来，然后找我，然后疯狂的拍门，要对我进行家暴，而我那时候在7岁，我一个人，我妈妈不见了，我2个姐姐也不见了，我家里就只有一个爸爸疯癫的抓着我家暴。然后后来还要加再次，那一次是邻居吗？邻居报警，然后我等的时间跨度太远了，回来，对不起，我在这个社会上很累啊，我想死也是不是第一次了，我需要，我唯一能活下去的方式只有解离，我必须解离，我不解离的话，我怎么有办法在别人面前解释这些呢？所以继续了。所以呢，听到赵婉莹说什么钥匙拿过来，我又看到了那个钥匙门锁喇叭锁凸出来，我就更加的害怕。对，所以我才报警。那报警之后呢，他的二度伤害就是，其实我真的，我发现到，因为他毕竟是做身心灵教主，你也知道身心灵教主需要的口才有多好吧？虽然我口才不输他，但是我在那样子被他常年这样子施予家暴之后，我原本早就毁了。然后他用他的口才，而且再加上现实社会就是这样，我非常清楚台湾这该死的社会就是这样，我们男人遇到事情不能说，心里有委屈也不能讲。我们善良的活着，我们选择善良，我们不还手，我们不咒骂，我们还是弱势。就连今天来到的该死的警察局，我也知道我一定会被这里的警察凶，因为昨天我已经感受到了一次了，所以我才慢了一天，然后回去把这所有东西都去查清楚。我知道没有人会站在这里，我要自救，我在台湾这他妈的该死的时间 ，The fucking Taiwan, I hate Taiwanese, I hate you, I hate you all, you all are the asshole。I lost my mind, fuck the fucking Taiwanese。我知道我，真是的，所以呢，我只能，他就用他的巧言话术，让在场的警官还有救护人员吧，瞬间转向，变成我有精神的问题，所以变成我上救护车了。只是那时候我一直听到警察说，需要家属陪同。当然我妈妈刚从医院回来，不可能她陪，然后就只剩下我那个包姐赵婉莹，也就是我的加害人得陪我去医院看精神科，这是多荒谬啊，对不对？拜托，有什么事情在台湾没发生的，去你妈。然后呢，之后的 记忆，我想干一个记得，医生有来问我，请问你是谁？你知道你在问为什么吗？我就回答医生说，我是赵成环，我在这里是因为我在家里受到我大姐的家暴，我报警了，然后结果警察说要抓我进去做精神科鉴定，所以我很清楚我现在是为什么在这里，而且我也可以很清楚的跟你回答任何的问题和做精神鉴定，你就会知道我的。我只不过是出于自我想要防卫就报警而已，然后后续医生也没说什么。然后重点是，如果张三医生真的判定我精神有问题，有攻击他人的危险的话，我不认为亚东急诊室会放我出来，但是亚东急诊室的医生就说：“啊，我检查完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就回去吧。”我就走了。我的确是先走的，因为我不想那个女人很可怕，她真的很可怕。我就赶快跑走，自己坐计程车。然后事后呢，回到家里，面对一片狼藉。我不知道，我发呆了好几个小时，也许，而且那天我也没睡，而且就算睡了，我至少在家里，我把我自己绑在书架上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们这些人有吃过所谓的精神安眠药的话，如果你们没吃过，你们根本不懂。有吃精神安眠药的话，首先你的意识，自己的意识会比较模糊。再来，这个身体一直告诉我的想法只有死亡才是解脱的唯一途径。那在我的主体意识下，很模糊下，我就只会去执行这一个，因为这是具体发生过的事情。如果你们想要查证的话，可以欢迎来到金门街312号这栋大楼的顶楼。然后呢，再从顶楼往下戴一个望远镜看下去，你们会他妈的看到一个叫做神兽 N22 的手机是残骸还在哪里？因为过去就曾经发生过，我被搞到差点失神到摔死在那里，但是我没死，是我的手机先死在那里，那个残骸就是永远的占据。所以，作为一个，我觉得在台湾还算手法好，还算当好人，也常在教会做服务的一帮公民，我觉得我有资格让台湾的正当法律程序保护我。尽管我知道我是一个男性，而且呢，随着时间，年纪越大，这个社会能包容我的东西不多了。就像陈真之说穿了啦，我连跟别人倾诉，在网络上呢，随便都有人说，你就安静的去旁边死一死吧，根本没有人愿意听嘛。我也知道，我也不想讲啊，拜托的，因为我讲了，我只知道做笔案的、做笔录的警察是觉得哦，干嘛的？怎么发现还讲那么多废话啊？我也不想啊。然后检察官也是啊，检察官忙案子忙成那样，然后可能上一庭到下一庭走路的时间只有15分钟，然后只有15分钟可以翻阅我的这些我自述书，我的自述书只能最精要的赶快去交代所有事情的发生案源以后。然后少废话，然后再加上我，因为我是一个男性，所以我的处境会有多困难，我这些都要考虑到。我需要，你知道那这样子活着是要多艰难吗？而他也的确对我制造了非常剧烈的伤害。我这2个礼拜，我的工作表现已经被说差了，而且我还丧失一次。我的一个很具体的案子要审查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正在被家暴，我根本没办法去跟客户谈呐、啊。为什么我要被家暴，然后又要再装正常去跟客户谈？靠腰嘞！为什么你们都不去体验看看？我讲太多了。 就这样，这个语音转录到此为止，然后且当作造成还我自己。到时候亲口在派出所亲口的时候，那个好让我自己地毛知道我现在该说什么，不要让自己被当时的情绪给淹没带走，因为我知道这一定会带走。我很清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我才那么尽可能的他妈的死他，我恨你们。